让你的脚跳动，保护你的屁股好动，保护你的视野更好，它在你右边隐蔽你，白云海洋一步上你，夜间月亮一步海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 我的帮助从